生活中的对我来说，健康最好，我只能加油，我都能必须来。 去小男孩，去小男孩。 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Hi Chris， 咁回應翻我哋上一次講起中國同美國喺嚟緊 G20 嘅博弈之中，有少少補充啦。咁你正話都提過啊 ，Donald Trump 可能會有嘅對應。咁去到呢啲位咧，真係容許我拆開少少話題咧，我就諗起周星馳有一套戲咧，佢有句對白好抵死嘅。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死還死係兩回事嚟嘅。咁就令我諗起你正話提出嗰一樣嘢，究竟Donald Trump 會唔會為香港人發聲？在 G20 提出香港問題，其實如果你細心聽一下，為香港人發聲和在 G20 峰會提出香港問題是兩回事來的，有很有關係，但不是必然關係。在 G20 提出香港問題是為了跟中國有某個程度上的 leverage， 但是不是代表他這麼菩薩心腸為香港人發聲呢，是兩回事來的。甚至可以這樣說，就算只是為香港人發聲，其實都是只不過是為了在美國人在香港的生意、各方面的利益或者他的僑民的 well-being 發聲而已。其實另一件事就是，如果香港人太過依賴 Donald Trump 跟中國的話，容許我可以很大膽說句，與 Donald Trump 的性格，他是什麼都有得談的。如果有一天 Donald Trump 某個程度上真的跟中國共產黨談點數，雖然我覺得可能性不是太在這個問題上面談點數，雖然我覺得可能性不是太大，但是可不可以用他很大膽說句，最終可能有些香港人會覺得有些被出賣的感覺呢？話到嘴邊留半分，我只可以講到呢度啦。 係啦，咁當然啦，其實我哋大家都睇到唔少報道，就係話咧，我今日晏晝我聽翻嚟聽收音機嘅時候，已經喺度講啦，就係、是、美國同中國嗰個貿易協議，好似話已經傾掂咗九成，好似話，唔敢講，我唔敢講，我都係聽收音機深敲聽到一句咁。 咁啊，話翻 事實上，因為事實上個現實就係、是、對於美國好多大商家嚟講，對中國嘅貨物入口貨品實施成兩成半嘅關税咧，對佢哋嚟講都好 hurt 嘅，因為佢哋食唔到太多水， 所以他們賺不到太多錢。所以其實對於美國來說都有一定的暗湧響處，即現在未實施而已，即好像說9月是 deadline 嘛，所以其實 Donald Trump 亦都需要盡快解決這件事，so that 他可以在跟住嗰年嘅總統嗰、那個拉票嗰度咧，佢有嘢講咯。其實最主要就係、 不過當然呢啲又唔係淨係貿易糾紛嘅，做其他比較深層次嘅矛盾。咁我哋而家唔講得太多，我哋講翻加拿大。 係啦，咁啊當然啦，另外一樣就係加拿大又會唔會講咧 ？OK， 會唔會同呢一個習近平講香港問題咧？嗱，講到尾香港有。淨係有登記嘅都有300,000嘅加拿大人喺香港啦。咁加拿大對於加拿大嚟講，應該咧我哋係切身過美國好多嘅。咁所以咧就加拿大呢方面咧，其實係會有更大嘅 motivation 去討論，去同中國討論。當然啦，唔使講嘅就係我哋上一節都講咗啦，即係其實中國外交部咧已經講到明，習近平係唔會喺 G20 講呢個香港問題。咁而近日咧，中國對加拿大嘅壓力亦都大咗。啱啱今日嘅啫，其實係就話中國咧就已經就話會取消所有由加拿大入口去中國嘅肉類啦，唔理豬肉定牛肉。OK， 咁啊佢嘅聲明係咁講嘅，佢話中國海關部門近期響查驗一批加拿大舒華豬肉產品時，檢出萊克多巴胺，即係所謂瘦肉精殘留，因此中方立即暫停了涉事企業豬肉產品舒華，並要求加方進行調查。呢位發言人表示，調查發現呢批舒華豬肉除附的官方獸醫衛生證書是偽造，並發現共有188份偽造的證書，加方認為該事件是刑事犯罪。記住這個只是中國大使館的聲明。 其實說到這裡，我以為自己聽錯了 subject 和 object， 我以為是加拿大是 subject， 中國是 object， 聽到這些故事真的覺得可不可以這樣去提小街坊，或者我以為自己去了平衡時空，你明白我說 嗎？因為其實你知道就是說呢，其實已經在5月和6月呢已經先後有3間豬肉的廠商呢就被禁止向中國輸出豬肉的了，都理由都是那個所謂萊克多巴胺，即是瘦肉精。咁樣另外呢就芥花籽呢又亦都已經不再輸入啦中國。當然這件事就好處就是加拿大呢是全球75%芥花籽的生產國，所以呢中國不用芥花籽的話呢，那它也都 不可能會用花生油花生油啊， 是啦， 這 個就是另一個 issue 啦。尤其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這麼便宜的時候，中國是可以向巴西和阿根廷呢就買大豆的，所以都是有替代品，不是這個芥花籽而已， 不一定要這麼崇洋買美國東西加拿大東西的。 是啦是啦，這樣呢所以呢不用說的了，無論中國是不是可以自給自足在食油或者這個豬肉上，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即是一直都在說著中國大陸豬肉有豬瘟嘛，是不是？那你冇 嗰啲可能，嗰啲可能係fake news 嘅。 What maybe？ 咁啊，中國咁大膽就話唔 或者佢哋想食齋咧， 係啦，即係可能係嘅。 係而家食齋健康啊嘛。 係食齋好健康。係巴西啲豆又靚啦，係咪？ 其實樹皮話唔定可以營養都唔定喎，食草食樹皮話唔定可以營養，食到係肥斯大隻咁。 呢樣嘢我未食過，我唔知啊。 我唔想試。 Beyond 或者試下啲 Beyond Meat 都得啊 ，Beyond Meat 好似冇肉噶 ，OK 完全係 plant based 嘅By the way， 今日 Beyond Meat 個股價升咗6%，非常之高嘅 ，actually 好多人中意食呢啲咁嘅素嘅 ，OK。 咁喺北美洲呢個係一個好成功嘅產業嚟嘅。 不過無論點啦，一睇就知道中國其實係想逼美加拿大放孟晚舟啦 ，OK？ 咁 施加壓力啦， 係啦。咁喺北美嘅一啲比較親華少少嘅一啲嘅政客，包括呢個前總理克里田啦、前大使麥加廉咧，都已經喺度話：哎呀，不如叫美國唔好再告呢個孟晚舟啦。又或者克里田就話：我同你游說放孟晚舟啦咁樣。嗱，你記住呢啲全部都係一啲係 自由党里面一啲亲华派，好多都已经系明日黄花噶啦，麦加连咪俾人炒咗啦，克里田啊，即系已经唔知十几年前嘅总理啦。OK， 咁所以吓，而家好多亲华派嘅自由党人都伊达被外放啦，吓 Stephen Dion 去咗欧洲啦，吓咁样之类啦，咁样吓，咁当然啦，就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我哋个外长啊方慧兰 Quiet Freeland 咧，都已经两次就香港问题发出声明噶啦。咁包括一次就同英國一起發出嘅。咁至於6月12號嗰個聲明比較 significant 啲，佢咁講嘅，佢話 Canada remains concerned about the potential effect these proposals may have on the large number of Canadian citizens in Hong Kong, on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on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We urg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listen to its people and its many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 and allow time for thorough consultation and consideration before making any amendment to the Fugitive Offenders Ordinance. 即係其實已經發出到聲明，已經是都幾強。事實上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已經兩度發聲明就反駁的了。其中一次他這樣說，他說加方若果真的尊重法治精神，真的希望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就應該支持香港特區立法會依法推進修例進程，讓代表香港社會各界的議員們去辯論和表決，而不應鼓勵街頭暴動，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香港特區政府。 我有時聽這些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偉大的共產黨這些共產語言，我真的聽到頭都大埋。 哈哈，即係不論無論點啦，但好明顯中國嗰個嘅反應好強嘅，係啦，所以即係你令到即係 Crisis Freeland 掟一個咁嘅聲明，中國可以咁強硬回應嘅話咧，你知道佢即係大家都幾動真格嘅，認真聲係啦。咁事實上咧，當然啦，我亦都要特別強調嚇，就係我諗我哋要重温少少嘢有。上節我是重溫了一些東西，這節我是重溫一些東西。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其實上兩個星期我們那集呢，即是馮國蘭第一次來的那集呢，他有人有觀眾說加拿大被中共滲透到飛起了。加拿大是被中共有滲透，亦都不會被澳洲弱， OK？ 但是是不是真的滲透到這麼透呢？我們首先很多人的誤解就是說我們去年12月就做了一節節目咧，就指出就係話，杜魯多係咪真係杜澤天，或者我哋亦杜澤天啦 ，OK，Justin Trudeau 啦 ，OK， 係咪真係咁？係咪真係咁？係咪真係咁透咧 ？OK， 嗱，好多人咧都會話佢 admire Chinese dictatorship 係因為呢句説話，2013年11月一個主要係女性參加嘅研討會上面咁講嘅，佢話 There is a level of admiration I actually have for China because their basic dictatorship is allow them to actually turn their economy around on a dime。好多人就引到呢句就算㗎啦。OK， 但係首先淨係睇呢句，我哋大家都覺得奇怪，點解用 dictatorship 嚟形容 China？ dictatorship 係一個幾負面嘅詞彙嚟嘅，咁用佢嚟形容中國嘅時候，會唔會其實有啲 sarcastic 嘅，有啲諷刺嘅成分喺度？ 其實去到呢個位咧，就係睇你對英語文化或以至即係唔係就係個 language 本身，而係其實即係咁講啦，每一個語言係文化嘅載體。你了解佢叫語言去到一個程度，就係了解佢嘅文化。當你話 dictatorship 嘅時候，究竟真係即係讚你好有好有型啊？千差萬世都冇你一個咁咁 嘅 人 咧， 或者真係引 你 咧咁。 你比較翻 Donald Trump， 頭先我哋上一節我哋講佢係用 strong 嚇，佢用係佢 with strength， the power with strength。嘅呢個比較正面啲嘅詞彙，佢用 dictatorship 呢個詞彙，當然啦，唔係淨係停喺呢個位咧。其實佢之後係咁講嘅，佢話 ：and say we need to go green, we need to start, you know, investing in solar. There is a flexibility that I know Stephen Harper must dream about. Having a dictatorship where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ed, that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嗱，其實 即係佢呢句説話其實係愛麗 諷刺當時的總理 Stephen Harper 嘅。 佢好依家嘢佢好似好中意嘅喎，佢可能行咗好耐㗎啦。 係啦， 依個人做嘢真係幾有趣嘅啫，咁。 係啦， 即係如果我嘗試用大家即係香港人會聽得明嘅中文，你就會聽到我話中有意咯。 係啦，即係其實你睇到就係話嗱，當然我之後仲會有其他分析啦，但係呢句説話我哋喺呢度停嚇，即係。睇翻我哋前年12月嗰個節目會講得詳細啲嚇、 嗯， 我想搣一個 point 話俾大家知嘅啫，一樣嘢就係話係咪 Justin Trudeau 係咪親華咧？佢肯定唔係嚇，佢係咪會反華或者反共咧？我都仍然有 question mark， 但佢肯定唔會好中意呢個所謂 China dictatorship， 呢點係肯定嘅。 嗯， 係啊，咁所以啊、所以其實咧。如果你話總體而言咧，加拿大喺呢件事上面咧，對中國其實幾硬嘅，甚至 in some sense 咧、有少少犧牲我哋嘅豬農啦，我哋嘅芥花籽農民，嘅權益、 嗯， 因為其實你知道中國要搞到禁制芥花籽同埋呢個肉類入口嘅時候，佢就想用打，佢就想打經濟牌壓榨、打擊。下面嗰啲真正賺錢嗰啲人，跟住佢，你要知道我哋10月大選，10月21號 by the way， 大選嘅時候，嗰班人就唔會投 Justin Trudeau， 唔會投自由黨啦。咁於是新佢就會期望新嘅政府咧，就會對中國咧較為友好一啲， 嚇、 即係咁樣樣， 嚇、 加即係中國其實響。呢件事上面咧，其實你喺 G20 之前佢做嘅呢堆嘢咧，你睇到中國已經動咗真格啊 ，work 唔 work 係另一個 issue，OK、okay? 嚇、 嗯， 但你睇到佢已經動咗真格，咁所以我睇到嗱，我仍然係嗰句，我唔會好斷言咁話 Justin Trudeau 好憎中國共產黨，我唔會，佢咁樣做好可能其實都係為咗選票着想嘅啫。吓、啊、咁選票，咁而家民眾反對中國共產黨，咁我咪跟住反對咯。咁蘇德我咪可以啊，佢哋投我票嘅時候，咪繼續投我票。你要知道就係話，今年嘅聯邦大選咧，嗰個爭議嗰個戰爭係 vigorous 好多嘅，因為而家嗰個民調咧，保守黨係高過。這個自由黨的 ,ok? 所以其實他能夠爭到一兩百票令到他贏的話呢 已經爭很遠。 已經爭很遠的了。所以他其實他會不會就是說借住這些的相對來說對中國強硬的手段知道加拿大國內的人反對中國於是用這些手段去爭取更多選票呢絕對不排除。ok?並不代表他因為這樣他肯定不會親華但也不代表他一定反華這樣的意思、就是這樣 其實說到這裡即是撇開雙方某些政治人物的 passport 來說我只可以用一個很高 level 的、常理去分析是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肯買加拿大的肉 是 究竟是別人不想買多一點、定係我哋唔想賣多啲咧？即係我哋想象喺呢個位置，大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一般民眾佢個袋有錢，或者佢有辦法攞到一啲人哋攞唔到嘅肉，佢會中意食喺本土出產嘅肉多啲啊，定係食嚟自西方第一世界國家嘅入口嘢多啲咧？咁、我好耐冇喺中華人民共和國居住過、生活過，亦都冇乜朋友喺嗰個地方即係廿幾個省咁，度度都唔同㗎，係咪？話唔定佢哋十分之以自己地方出產嘅肉類為榮，佢哋覺得自己地方出產肉類又新鮮又健康又環保又冇污染又唔會食到依樣嗰樣上吐下瀉，甚至食物中毒啊，有啲不良物質嘅嘢，咁話唔定佢哋覺得自己自家出產嘅就好過即係西方，尤其是西一國家入口嘅多好多嘅喎。咁會唔會係依個係一個邏輯上嚟講，依個係一個可以成立嘅可能性嚟嘅？ 係啦。咁啊，總體嚟講啦，其實我哋都講得差唔多啦。咁其實咧 對於國際對香港嘅嗰個立場，我其實今日預備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我諗到一個比較悲觀嘅一個説話。咁有套電影叫《Hotel Rwanda》，咁啊講呢一個盧旺達大屠殺嘅。咁樣咧就裡面有個酒店經理咧，就保護咗嗰批被屠殺嗰邊嗰班嘅族人喺個大酒店入面一段頗長嘅時間咁樣。咁啊當然亦都有啲西方記者啊。軍人啊，喺度入住啦。咁裏面有個記，佢有一次咧，咁喺有一幕入面咧，有個記者就同佢傾偈。咁個酒店經理就多謝個記者啊，你拍咗好多屠殺嘅片段去西方社會度俾西方人睇啦，咁樣。咁但係佢就跟住回敬一句就係話，佢哋唔會理噶。OK， 於是個酒店經理問佢 ：How can they not intervene？When they witness such atrocity， 呢個記者敢答佢，佢話 ：I think if people see this footage， they will say， Oh my God， that's horrible， and then go on eating their dinners。我諗香港響報紙度登廣告，嘗試將自己嘅訴求俾西方人知道，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進步。 係。同幾年五年前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不過我會鼓勵香港的示威者走多一步， 不單止走多一步，還要走多很多步， 就是要令到西方人在吃 dinner 的時候看到你的問題，他們是會放低 dinner， 然後 start to work things out。 其實第一樣嘢，你正話講到一樣嘢咧，其實我有陣時喺社交媒體都聽到，即係一啲依方面嘅討論，好多時一個設定對白，你從啲屋村師奶講一大隻，哦係咩？砰！即係點解？即係佢明明打緊麻雀，至少佢都 pay 咗 attention， 聽你講咗一大樣嘢，你都要聽咗。哦，又做煮飯嘅煮飯，景行雞嘅景行雞，打麻雀嘅打麻雀，玩手機嘅玩手機。咁究竟有啲咩方法後，你話齋正令到佢哋放低自己嘅文化咧？ 係啦，就係嘗試用一啲。他們真的會 concern 的一些的 issue， 一些的例子去給他們。例如其實逃犯條例是對於西方人很重視的一件事，就是說如果我是一個西方人，我經過香港，我不知道我在 Facebook 隨時會被人隨意執 法，如果你能夠給到他們看到這件事的話，我覺得呢西方會用他的選票去 push 他們的領導人向中國嘅習近平去提呢一樣嘢，到時習近平話唔想講啊，佢都冇辦法㗎。 乜可以唔講嘅咩？ 係冇可能唔講嘅，因為你冇可能揞住個耳仔當呢件事冇發生咯。係啦，好咁啊，呢一個嘅節目嘅時間差唔多，我哋之後咧仲會有啲 after thought 嘅噃。好，喺最後嘅八分鐘嘅時間咧，我哋同大家咧就可以去中東嘅。咁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咧 ，Donald Trump 咧有個中東嘅顧問嚇嘅顧問咧，就叫 Jared Kushner，which is 其實係佢個大女個丈夫。OK， 咁樣咧就佢就話佢自己咧就對中東咧就好認識嘅咁樣，其實都係因為佢哋都係傳統猶太教嘅信徒啦。OK， 咁樣咧佢咧就星期日嘅時候咧就接受呢個路透社訪問，咁佢咧就話響跟住呢個禮拜 ，which 係呢個禮拜咧嘅一個響巴林舉行嘅一個嘅有關中東和平嘅座談會上面咧，佢提出呢一個嘅 proposal。就令到以巴恢復和平，他說什麼呢？他說這個500億元的十年和平大計，他說 It would create a million jobs in the West Bank and Gaza. It would take the unemployment rate from about 30% to single digit. It would reduce the poverty rate by half. If it's implemented correctly, it's a 10-year plan. 他這樣說 即係好偉大嘅宏願，我聽落去 係啦。佢裏面包括啲乜嘢嘢咧？一條總值50億元加沙至西岸走廊，你要知道加沙同西岸咧就啱啱響以色列嘅東面同西面嘅。咁啊需要有條路咁樣通過啦，咁樣有10億元發展巴勒斯坦人區嘅旅遊業。我唔知道大家去巴勒斯坦人區會有啲乜嘢旅遊？伯利恆 maybe 伯利恆都係巴勒斯坦人區嘅 ，by the way。 咁嗰度附近的而且確係有呢啲歷史嘅遺跡，依個事實嚟嘅。 係啦，咁啊支援呢個西岸同加沙本身嘅基建啦，仲有教育嘅。另外仲有咧，大約咧就40%+嘅錢咧，就會用喺鄰近國家，例如約旦啦、黎巴嫩啦，啊，仲有呢個埃及啦 ，especially 就埃及嘅西奈半島 ，which 係貼住加沙嘅。咁就會有一啲例如嘅水利工程啊，即係可以引水入呢個加沙地帶等等之類咁樣。咁樣咧就咁佢期望咧啊，記住唔係美國出錢嘅喎，呢100億嚇，美國唔揞錢㗎。佢話咧就會期望咧中東各國嘅富豪啊、大公司啊，咁樣咧就會 抌人心口 錢入去咧，就去實現呢一樣嘢嘅嚇，有錢一齊揾嚇，有命就一齊享咁樣 ，OK， 咁樣 真係好聽。 係啦，咁所以咧就不過咧。大家都好似好鍾意，但係啲巴勒斯坦人唔鍾意 ,ok, 咁咁哈馬斯嘅發言人就話美國和平計劃不過係煙幕，咁治理西岸嘅法塔克政府就話呢500億元最終咪落入阿吉拉庫什納自己口袋囉，同埋會分化呢個巴勒斯坦人囉。我諗其實佢哋最重要嘅問題就係你抌幾多錢落嚟都好，因為其實你要知道就係話佢覺得美國而家喺度偏幫緊以色列人。 仲有喎，佢即係你喺度搞我場都算啦，你仲要自己唔出錢喎，即係呢個世界上邊有啲咁荒誕嘅嘢。 係啦，你要知道咧，就係話其實當 Donald Trump 將個試管由特拉維夫搬去耶路撒冷嘅時候，已經係一個 political statement。 玩全世界 party 嘅。 係啦，因為 即係破咗好多應該咁講紅線啦。 係啦，即係換句嚟講，因為其實點解啲嗱，你要知道點解啲外交試管全部係放特拉維夫？不是耶路撒冷呢，因為耶路撒冷現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爭緊，大家都說是他自己首都，於是你所以大家為了避免這個爭拗，就將使館暫時放在這個 特拉維夫， which is 都已經 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來的了，okay? 但是你放在巴勒斯坦，即是告訴全世界我覺得巴勒斯坦是以色列的地方， 是的，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是的， 現在這麼多交易是不是就是這樣， 是的，所以現在這麼多交易就是這樣了。所以其實你會看到就是說巴勒斯坦人其實是很不妥這個的計劃的， 這個以巴的很長期的一個紛爭，這件事是真 的，還有老實說句，巴勒斯坦的經濟為什麼一路都不行呢？因為以色列不斷在這幾十年，即是自從1966年正式佔領了西岸和加沙之後 戰爭， 就不斷用各種方式去蠶食巴勒斯坦的土地，這個就是巴勒斯坦人無論怎樣都好，你尤其還要是特朗普提出這個Donald Trump 提出這個川普提出這個政府提出這個計劃，你都搬了個使館 去耶路撒冷了，你都已經幫以色列幫到出汁了，你覺得我們會認為你這個的計劃會幫到我們多少東西呢？即是那個結構性問題未解決啊， 巴勒斯坦說未解決，未解決 那個結構性問題未解決啊，所以你講幾多嘢其實都冇用囉，講得簡單啲就係喎，係啦，咁所以其實呢，我諗美國若果要真係幫到巴勒斯坦嘅時候at least 佢要做一個比較公正啲嘅 referee 囉，咁當然美國你要做一個公正嘅 referee 就幾難嘅，因為老實講句猶太人的 lobby 型在美國是很強的， 是非常成功，而且lobby 了很久很久的了， 還有都有不少的政客其實本身也有猶太人，你看看八九十年代荷里活是不斷出一些電影講這個 Holocaust， 即是幫人賺熱淚啊 Schindler's List 啊那些呢，你會知道當然我不否認 Holocaust 對猶太人是一個很大的傷害，即等於我們沒有理由會在南京大屠殺同情日本人一樣，我們不會這樣做的，咁的而且確對猶太人是一個傷害，但是不代表你受到迫害了，於是你起來了，你有個國家了，你個國家去作奸犯科，我可以繼續用你，甚至支持你， 即係唔會咁㗎嘛，其實就係話。 咁任何嘢都有限度嘅。 即係呢個其實亦都係點解回教世界對美國一向咁仇視嘅原因。呢、這個其實喺某程度上唔係一個宗教嘅理由，呢、這個喺某程度上亦都係一個政治嘅理由。當然呢包咗個宗教嘅外衣啦，回教世界。現心聲係咁嘅。就係咁。係啦。好，今日嘅離地新聞時間呢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嘅意見，可以用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AYDAYNEWS 一個字就搵到我哋個 page 㗎啦。我哋呢個節目呢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6:30到7:30喺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詢㗎。呢期離地新聞是2019年6月26號多倫多時間晚上8點，即是香港時間6月27號早上8點錄影的。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